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先来看一下西北四环的外环方向，学院桥到四海桥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路段，南二环永定门桥到蔡慧营桥东向西方向车多，西南三环外环方向丽泽桥到丰益桥，内环方向万方桥到丰益桥车行缓慢，西南四环外环方向丰北桥到看丹桥车多，内环方向看丹桥有事故，队尾呢是排到了花香桥。这个时段的东北部环路内外环双向压力都是比较突出的，像东二环的光明桥向东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农展桥由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东北二环德胜门桥到东直门桥区内环方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京广桥内环方向，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四方桥的内环方向，以上路段车流相对集中。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要想降低血栓发生的几率，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合理使用抗凝药物。但抗凝药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防止血管内栓塞或血栓的形成，但也可能引起出血。抗凝药该怎么服用？哪些出血的情况可能和服药有关？服药期间想拔牙做胃镜又该怎么办？食物会影响药物的抗凝效果吗？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李新刚，药师刘新，跟您说说防血栓抗凝药怎么吃才安全。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用药安全系列节目了，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的系列节目，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两位药师，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李新刚。你好，李主任。 你好。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药师刘新，刘药师您好。 你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这种药呢，是防血栓抗凝的药哈。要说用药安全最为重要，那么关于防血栓抗凝药到底怎么吃才是合适的，才是安全的，大家关于这些用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专业药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相关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这两个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那各位网友，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在这个视频直播界面都可以找到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抗血栓抗凝药到底怎么吃才合理才安全，您都可以随时来和两位专业药师互动和交流。当然了，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节目呢还有机会获奖。那接下来我就要出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了。那我们的各位网友，您请听好题。问的是，头一天如果忘了吃药的话，能不能在第二天加倍把这个药给它补上呢？很多人头一天忘了吃药了，那第二天啊，我为了让这个药效持续，所以说我就加倍服用，这样是不是合适的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编辑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我们会挑选一位获奖听众，送出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您的答案发送过来。想要了解奖品详细情况，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回复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先来关注的是，现在啊，动脉硬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网上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检测动脉是否硬化的方法，比如流传最广的一种方法叫摸脚背，感受足部动脉搏动的强弱。专家指出，这个方法其实不太靠谱，因为动脉搏动的强弱和天生的解剖学差异或者是足部的胖瘦有关。有些人的这根血管搏动很强，有些人摸起来呢就是似有似无的，并不能由此判断动脉是否硬化。但是如果说呀，一个人的足背的动脉搏动发生了变化，那可能预示着动脉出了问题。通常来说，足背动脉的搏动是对称的，也就是左脚动什么样，右脚也是什么样。除了外伤、风湿、免疫疾病等最常见的造成足背动脉搏动不对称的原因呢，就是下肢动脉硬化，硬化狭窄严重的一侧，足背动脉会相应变弱。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要留意并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俗话说，早起一杯白开水，润肠补水又美容。晨起喝水被很多人视为一条养生法则，但是这么平常的事儿啊，也得做对了才会健康。总的来说呢，早起不宜多喝水，更不能喝凉水。体质较弱的儿童及老人更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减少。建议大家清晨起床后喝一杯150至200毫升，在35度至40度的温水，这是胃肠道感觉最舒服的温度，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便秘，降低脑血栓、心肌梗塞的发病率，还能帮助吸收早餐当中的养分。 要想降低血栓发生的几率，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合理使用抗凝药物。但抗凝药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防止血管内栓塞或血栓的形成，但也可能引起出血。抗凝药该怎么服用？哪些出血的情况可能和服药有关？服药期间想拔牙做胃镜又该怎么办？食物会影响药物的抗凝效果吗？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李新刚，药师有心，给您说说防血栓 抗凝药怎么吃才安全。 好，说到这个抗血栓呀，得先来说说这个血栓哈。说起血栓，很多人都觉得并不陌生，像我们知道的一些挺可怕的疾病，什么脑梗啊、冠心病、肾栓塞等等呢，都和它脱不了干系。有人形容它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呀，随时可能会脱落。那么这个脱落的栓子呢，随着血液流入到肺，可能就会突发肺栓塞，进入到脑子就会形成脑血栓，危害呢是非常严重，甚至会造成人的死亡。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想知道一下，说怎么来判断，哎呀，我自己身体里边是否这会儿已经有了血栓。刚才我还问我这个两位药师呢哈，我说我们平时有没有什么自测的方法能够看出自个儿血管怎么样，有没有堵的地方呀？ 这个是有的，如果患者感觉出现了这个肢体的一些麻木胀痛感，或者说突然眼睛的视力下降了，甚至有的时候失明，那么或者说舌头突然觉得麻木，说话不清楚了，不利索了，那么半侧肢体可能手臂啊它不能抬起，突然觉得黑蒙了，或者甚至晕倒了，这都有可能是血栓的症状。 所以我们现在要凭借一些症状来 去就诊的，因为肺栓塞也可能是致命的。 像这种痛的话，它那种痛起来是不是比如说我想忍忍啊，或者说我闺女现在在外地，我想让她回来领我去医院， 不会缓解，不会缓解，他一般疼痛可能会加重，但是一般不会缓解。像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案例啊，他是因为发生了骨折以后内皮受损嘛，他的血液是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么他发生肺栓塞的风险是很高的。非常不幸的是，这个患者确实是发生了肺栓塞，他自己呢，他自己服了一些止疼药，但是没有明显的缓解。那么这时候赶紧到医院来，然后请我们去会诊，确诊的是一个肺栓塞患者。那么这时候给他做了抗凝治疗，后来就慢慢就疼痛就缓解了，最后就血栓就溶掉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哈，家里面备上这个止疼药，我说是好事，但可能也是一个坏事儿。就是很多人就是第一反应并不是出现了一些异常症状，我第一时间去医院去看看医生，而是觉得麻烦，疼嘛，我就吃点止疼药。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有一些突发症状千万不要乱用药，就是不仅仅是止疼药了。您这个 止疼可能会掩盖了它的一些症状，对，反而也遗误治疗。 而且最主要的是在不同的 来，您再靠近话筒 啊，在不同的体位啊，发现这个就是不同的血栓呀，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像这个在腿部的话，一般最常见的最常感受到的一种就是 feeling 吧，就是腿部酸胀， 酸胀， 对，而且就是说走路时间长了，就是哪怕走路就是很短的一段距离，就会觉得很酸。另外呢，如果说是这个就是栓塞在这个心脏，那么就是你不管是爬楼梯啊，还是说稍微小跑几步，都会感觉喘得特别厉害。而如果在这个对。而如果就是说在这个肺部的话，如果肺栓塞的话，它就是说如果还没去医院检查哈，这种就是比较小的这种肺栓塞了，你有的时候咳血甚至能咳出来血， 还会咳血。 对， 所以说他 去医院检查哈，这种就是比较小的这种肺栓塞了，你有的时候咳血甚至能咳出来血， 还会咳血。 对， 所以说它不仅仅单纯的是个疼，但腿上的症状可能是酸胀，你走路费劲儿。到了心脏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有可能是这种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眩晕的感觉。眩晕呢，就是说头昏、头晕和眩晕呢，它这三个还不太一样。像这个脑部血栓的话呢，它以眩晕为主。 这个眩晕是什么？天昏，就是天旋地转吗？ 对，感觉就是说天旋地转似的。 就是跟我说，哎呀，我头有点晕，其实那个还不一样。 对， 这个天旋地转有点像我们在游乐场里面坐上了那样的一些这个机器设备，过山车什么的那种。 对。 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异样啊，可能都是和这个叫血栓的家伙有关系。它到了不同的部位，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些异样症状就出来了。那我们说哪些人可能得特别留神一下这件事儿。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这个日常生活中年轻的胖子啊，容易形成血栓。此处对这个胖子哈，并没有任何的歧视哈，就网上这么说的。也想问问两位专业人士，靠谱不靠谱？你们在临床上看到了 这个比如说一些血栓的患者哈，甭管是栓在哪儿，这个年轻胖子真的占了一定比例吗？ 胖的人可能发生血栓的概率会比瘦的人能稍微高一些。 哦， 因为胖的人他一般经常久坐，不爱运动。 嗯， 那么久坐的话呢，会使得血流它就是比较瘀滞嘛，它就发生血栓的风险在比较高。另外，除了胖之外呢，比方说家族遗传者，他也是容易发生血栓的。假如我的父亲或母亲有血栓，那么他的后代可能发生血栓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哦， 另外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他可能发生血栓的风险比较高，因为高血压它在持续的损伤你的内皮血管，内皮血管受损以后，那么血栓就会容易在受损的内皮血管的凝结，那么慢慢堵住血管发生血栓。包括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呢， 哦， 也是内皮受损，那么发生血栓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还有这个经常吸烟饮酒的患者，因为吸烟，里面的一氧化碳包括尼古丁会使得我们这个血管血液处于高凝状态，那么血管痉挛收缩，那么它发生血栓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哈，就是说那个建议大家不要吸烟了，戒烟吧，就是因为这个烟草给我们带来的身体伤害真的不仅仅是肺癌这一种病。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全身的各种脏器包括我们的血管，它的这种伤害呢是非常大的，尤其就会形成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血栓啊，真的听起来挺可怕。 久坐不动它发生这种血栓风险比较高，比方说我是手术以后可能要制动啊，长时间躺在床上或者在沙发上不动的话，那么血流瘀滞，它发生血栓会比较高。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姑娘，她是崴了脚，然后就几天基本上没有怎么活动，后来就出现了这个肺栓塞的情况，跟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相似？ 对，很相似。这种临床很多， 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血栓。 嗯， 而且他们经常多发的是一种静脉性的血栓。对， 所以说这个血栓它可能发生在动脉里，也可能发生在静脉里。哎呦，好嘞，大家伙还是得对这个血栓哈，有足够的认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身体出现了以上的那些症状的时候怎么办？第一时间去医院。我们到了医院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就可以发现呢？ 一般两种吧，第一大类就是通过影像学手段，比方说可以做血管的造影，我可以做超声，比方像脑部的这个有血栓的话，可以做这个 CT 或者核磁，能够定位这个位置有没有血栓。再一个呢，是通过一些生化学的手段，抽血，可能化验一些里面的一些凝血因子，化验一些内皮素的水平高低，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它有没有发生血栓的这种情况的。 好，一方面是通过化验血液，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这个设备的检查，这个肯定你得是医生会问诊。 对 啊，你是哪些情况，所以他帮你来判断一下你这可能是头部的呀，还是心脏周围的呀，还是肺部， 换一些内皮素的水平高低，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他有没有发生血栓的这种情况的。 好，一方面是通过化验血液，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这个设备的哈，然后以此呢来选用不同的检查设备了。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防血栓抗凝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是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了解具体内容。走过的路，像身上出现的我们说这个像出血点一样啊或者是牙龈出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刚才呢柳馨药师说到的就是有一些出血症状其实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您没必要停药也没有必要减量，但是如果您的这个出血我们说吐血了啊，这个胃肠什么的，里医院来让医生来帮您判断。通常这个时候刚才您说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这个用药了，对不对？ 对， 我们一般是把这个药量给它降一降，还是说换药啊之类的呢？ 我们一般是减四分之一的药量。 您还要继续靠近话筒。 我们一般是减四分之一的药量。然后这样的话一个周之后复查一下一个叫 INR 的数值。然后这个值呢它的中文解释就是国际标准化比值。我们服用华法林期间呀主要是根据 INR 来调整这个华法林的剂量。而这个我们调整剂量的时候一般以四分之一为单位，如果一周之后复查平稳了，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剂量继续服用华法林，然后两周之后再复查，如果两周之后平稳了，咱们可以一个月之后复查，然后一个月之后继续平稳了呢，我们可以三个月复查。但是呢我们最长查 INR 的间隔不能超过三个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吃这个化法林的话呢，口服它在这个国际上是用刚才您说的什么 IN2 的这样的一个值哈，来进行定期的一个监测吧， 相当于一个可控的指标。 嗯，然后我们要定时来查。 对， IN2 值在2到3之间， 嗯， 我们就认为它是正常的。而对于某些特殊的患者， 嗯， 他可能 IN2 值需要控制在1.8到2.2之间，但是大部分的患者呢，我们都是希望他控制在2到3之间。如果 IN2 在2到3之间，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 哦， 我们这个剂量就可以让他持续吃 一段时间， 哦， 嗯， 然后间隔一周，间隔两周，间隔一个月，但是最长一定不能间隔超过3个月， 就是说 复查。 最长的间隔也就是3个月，您就必须再来复查了。 是的。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服用这个化法林来这种抗凝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定时定点儿，我们用药，定时我们要去医院来进行复查，这件事儿变得格外的重要。有没有人就比如说我懒了一点儿，或者是我之前查都没问题，然后这次我觉得哎呀3个月有那么可怕吗，然后我就没有按时去查出现问题的？ 有。 嗯， 因为我呀平时就是在心内科病房与这个心内科的大夫有还有患者有一个更多的交流。 嗯， 前段时间我就碰到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癫痫患者，他的名字我不方便说， 嗯， 但是他姓马，马女士。马女士呢，他这个IN2 值呀，它就是间隔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它没有去测。然后呢，它这一天入院之后呢，查了一下，它的 IN2 值呢，竟然在1.0。1.0的话，就是意味着血栓的风险非常的高。 哦，就是相当于是不是那个药就压根儿没起到什么作用？ 可以这样理解。 哦。 然后呢，我们就是心内科的大夫呀，我们也很着急。然后呢，他的女儿一看到这个值，也埋怨起他妈了，说怎么为什么没有来查呀？ 对呀， 为什么没有来查呀？因为老人呀，他是一个癫痫患者，他就是平时啊，也是就是家里另外一个老人陪着他去查，但是这个老人就是回老家了，回老家很长时间还没回来。然后他的女儿因为也是大学刚毕业，就是也是他母亲呢不想麻烦他。结果呢，就把这个 IN2 值给耽误了， 一直耽误了。 耽误了之后呢，我们心内科的大夫就咨询我，然后我就给他就是把这个化法林的剂量就是增加了1/4。 嗯， 增加了1/4呢，哎，3天之后，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就3天之后 不到一周就要测了。 对， 嗯， 我们查了一下 IN2， 发现呢它的值在1.2，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得加1/4吧？ 又得加1/4。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根据他之前的剂量，然后结合我们目前加的剂量，已经是1.5片的剂量了。同时呢，我们给予了他，因为他这个血栓风险非常的高， 嗯， 我们给予了他这个肝素，低分子肝素抗凝，就是肚皮针，打上这个低分子肝素。然后呢，这个患者就是，没有任何这个血栓呀这个迹象。然后我们隔了3天之后，我们又给他加了1/4，然后这个 IN2 值调到了1.8，然后过了一周之后， 嗯， 维持这个剂量调到了2.0， 终于正常了哈。好，在扯此，我们就要特别提醒所有服用化法林的朋友，谨记一点，定时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好，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和您关注防血栓抗凝药怎么吃才安全。 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个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躺在沙漠前的警长，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看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以及德外大街南向北车流集中，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双向目前是轻微排队，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短暂排队，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目前车多，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持续车多，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丰北桥，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有事故，目前后车短暂排队。我们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持续车多，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丰北桥，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有事故，目前后车短暂排队。我们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请您驾车在路上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队尾排到了丰北桥，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有事故，目前后车短暂排队。我们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请您驾车在路上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 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的，健康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同时呢，用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题目是：如果头一天忘了吃药了，能这要是我第二天加倍我把这个药给它补上，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可能会出现出血，因为本身像华法林这个药，它的半衰期比较短。当然，半衰期这概念大家可能不一定理解，可以简单的认为是它在我体内滞留时间长短的一个指标。半衰期越长，说明我们吃药以后它在我体内滞留时间越长。半衰期越短，它在我体内滞留时间越短，很快被我体内排出去。当你漏服一次药之后，第二次如果加服，其实前天的药还很多呢，你今天又加倍服了，像那药的量就会增加很多。它这个出血风险会非常高的。 就是原本我是防血栓，但是一旦我这个量用大了或者是吃错了，反而造成大出血了。 是的，药量就会增加很多。它这个出血风险会非常高的。 就是原本我是防血栓，但是一旦我这个量用大了或者是吃错了，反而造成大出血了。 是的。 哇，所以千万不要啊。那稍后哈，我们跟大家说，如果头一天忘了吃药了，那我们现在就说吧。如果头一天忘了吃药了，我们的 个华法林， 哎，这个一般他一天吃几次啊？ 一天一次，每天需要在固定的时间服用。如果说是早晨或者是晚上八点的话，那么就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服上这个华法林。如果说是早晨服的话，你忘了，晚上想起来了，哪怕就是说超过一定的时间段了，你当天也要服上，一定不能在第二天加量。 好的，也就是说像服用这个化法林这种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当天的固定时段，每天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我们来吃药哈，这个大家伙就得自己去根据自己的生活规律，我是每天早上吃完饭之后吃这个药，哎，我都能够记得住呢，还是说每天睡前我吃这个药，我比较能够按时完成这件事儿呢哈？ 我们一般建议呢是下午或晚上吃可能好一点。因为吃完这个药之后体内浓度开始是很高的，如果你白天吃，假如早上吃的话，你白天要活动，说白干活要工作，可能会有磕磕碰碰。假如这个时候磕碰碰的话，可能出血风险也比较高，因为刚吃完血浓度很高。假如你晚上吃完之后呢，你就睡觉了， 老老实实的， 这时候它就出血风险比较低。所以临床里边，当然早上服也是可以的啊。建议是下午或晚上的固定一个时间点去吃。 好的，那么如果你自己定的是这个上午服药，即使是上午你忘了，晚上想起来了，这个时候把这个药补服上，这也是合适的。那问题来了，第二天我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啊？ 第二天按照之前的时间段服用 就没事了。 对， 虽然有可能这个中间的间隔有点短，浓度稍微大一点，但总也好过我们说第二天加倍用药这件事儿哈。好的，补服上这也是合适的。那问题来了，第二天我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啊？ 第二天按照之前的时间段服用 就没事了。 对， 虽然有可能这个中间的间隔有点短，浓度稍微大一点，但总也好过我们说第二天加倍用药这件事儿吧。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我们的网友啊 都答对了，说不能，不能这样吃的，说不能这样，药量就大了，容易出血。这是携手医生答的。这个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编导在外边帮我们来筛选一下吧，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获奖听众是哪一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出今天节目下半段的这道有奖互动问答题，让我找一下。嗯，听好了，下半段的题目是西洋参、银杏叶会影响抗凝药的抗凝效果吗？嗯，西洋参、银杏叶，就是很多人现在各种滋补品也好，或者是补的药哈，都是在吃着。那像西洋参和银杏叶，他们会影响抗凝药的抗凝效果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那么有可能获得我们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想要了解这个奖品详细情况，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菊粉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了。好，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大家哈，关于这个用药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一位微信网友，他要想请问，他婆婆90岁了，因为静脉血栓吃了3年的药叫利伐沙班，10毫克的，每天吃一粒儿。这个期间呢停过几次，每次大概是1到2个月的这个。大家好，关于这个用药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一位微信网友，他要想请问，他婆婆90岁了，因为静脉血栓吃了3年的药叫利伐沙班，10毫克的，每天吃一粒儿。这个期间呢停过几次，每次大概是1到2个月的这个时长。一个月之前出现阴道流血，鲜血呢加杂血块，婆婆已经做过了子宫、宫颈、卵巢的彩超，也做了膀胱。 那么出现这个出血性的血栓了，就是因为利伐沙班失去了抑制这个凝血因子的作用，然后导致了她这个血栓的形成。而对于她这个情况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建议她检查血液的中的一些凝血因子10A，看一下这个活性。另一方面呢，我们可能就要给他进行一个桥接，使用低分子肝素，因为他这个是不能停止抗凝的，如果停止抗凝的，他的血栓风险是会持续增加的。 哦，就是说你看看他现在因为这个静脉血栓，我们这个编导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资料，说她婆婆原来一直是左脚腕是肿的，自从服用了这个药之后呢，慢慢这脚腕不肿了啊。但是呢，我也想替她问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静脉血栓嘛，为了抗这个血栓吃的这个药，一吃3年，这药是要一直吃吗？ 是的，需要就是有抗凝指征的患者的话，是需要终身服用抗凝药的。 但是他这个中间停过几次，一停1-2个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导致了这种出血，是吗？ 对，他是形成了血栓、血栓块，然后血栓块呢剥脱下来，就会导致一个内出血的现象。所以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要进行一个血液凝血指标的一个相关的检测， 这是需要抽血化验了。 抽血化验， 然 后另一方面呢，还是需要做一些影像方面的，就是血栓方面的影像检查。 就是查他那个静脉血栓吗？ 查，就是下肢和这个就是这个他出血的这个这一块的的影像，要看一下这个。 所以说它一方面是影像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血栓，它在哪儿。另外一方面呢，是要抽血来做一个化验，看看它那个抗凝因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对， 对吗？ 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呀，就是这两种指标是血液中的凝血因子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个预防性的。而这个影像方面呢，是作为一个抗凝治疗的一个检查。由于这个患者已经出现这个出血了，所以我们这两个指标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好的，其实现在呢，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哈，我们就是说为了降低血栓的发生风险，于是乎呢我们合理使用这个抗凝药物。但是这个抗凝药它毕竟是一把我们说双刃剑啊，你用的量合适了，定期监测都没问题 ,OK, 它可以抗血栓的形成。但是如果说您用的这个方法不对，然后呢盲目停药或者是加量，这都有可能说防血栓不成，最后引起这种大出血的情况，那就挺危险的了，是吧？ 很危险。 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哈，一方面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应的检查，另外一方面我们再咨询一下专业的药师，像他用的那个药，二位药师觉得可以继续用吗？ 利伐沙班呀，它这个是有一定出血风险的，但是它相比华法林来说呀，它是一个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它这个比华法林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少的药物相互作用，不像华法林有那么多禁忌，像这个少吃蔬菜呀，或者是规律的一些饮食呀， 它的禁忌的东西更少一点。 对，它的这个是有一定出血风险的，但是它相比华法林来说呀，它是一个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它这个比华法林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少的药物相互作用，不像华法林有那么多禁忌，像这个少吃蔬菜呀，或者是规律的一些饮食呀， 它的禁忌的东西更少一点。 对，它的禁忌的东西更少一些。 嗯， 就是像这个患者呢，就是我们是建议先筛查一下，在筛查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就是 然后呢，请专业药师帮您来看看是否可以继续来服用这个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必须要听医生的话了，有可能这个药以后我们定时定量就是按这个来服用了，而且是不是也要定期的来做一下相关的检测，就他刚才吃的那种药，我们用什么一周一个月什么三个月这样的去做检查吗？ 利伐沙班这个药不需要、 嗯、 不需要就是像华法林那样监测 NR 值、嗯、因为他这个新型口服抗凝药，这是他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另一方面呢，利伐沙班这个药它目前就是也没有特别灵敏的一个指标来预测它这个出血或者血栓的一个平衡点。 哦，监测不大到。 对，监测就是说没有特别有价值的一个指标。 嗯， 我们只需要就是规律的服用药物，如果就是出现一些像这个牙龈出血呢，我们去医院就是复查一下，可以调整一下剂量。 啊哈，好的。那一方面我们是不要盲目的停药和换药的，另外一方面定时我们对某一种药哈也要谨遵药师的这个提示，该做检查的时候做检查，然后呢该调药的时候我们是要调药或者是调整它的用药剂量的。嗯，好，我们再来看看李梅发来的问题。女性51岁，右侧胳膊睡觉之后总是感觉有麻木啊，但是他做了什么血液指标检查都是正常的，他有颈间盘突出和低血压的问题，想问问这个胳膊麻木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他这个问题当中提到了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睡觉以后都有麻木感，我们想到的实际上可能不是血栓，可能是压迫导致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他说到了他有这个颈间盘突出， 对、 所以我感觉可能是颈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去骨科拍个片子看一看，看的压迫程度可能不像血栓的这种症状，而且他51岁吧，年龄并不大啊、 女性， 也是女性，而且如果说是血栓的话，他这个症状是持续的，不是说像描述的睡觉以后有麻木感、 他 一直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不管你睡不睡、你不管你压不压 都 有麻木感的那种，他可能跟血栓有关系哈。 是的、 但是这种呢可能是骨科或者是看一下神内， 对，看神内和骨科看一眼。 好，我们再来看看李阿姨提问，她想问问骨化三醇里含的就是维生素 D3 吗？我们说现在什么补钙啊，还有预防骨质疏松啊，治疗骨质疏松啊，好像都会提到这个骨化三醇哈。 对，它实际上是维生素 D3 的一个活性物质。我们知道维生素 D3 它是帮助我们吸收钙的，因为我们只吃钙而不服维生素的话，它这个钙很难吸收的。那么钙维生素 D3 需要一个活化成活性物质，然后再吸收帮助我们吸收钙。但是骨化三醇本身就是活性物质，它实际上相对于结构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药理作用应该是很接近的。 所以相当于骨化三醇它就是活性的维生素 D3， 到了我们人体吃进去之后它更容易我们说去帮助钙的吸收。 是的 啊。好，再来看看李约翰的提问，他说想麻烦问问65岁以上男性有高血压，但是控制的还不错达标，没有什么其他的病了，这一级预防用不用服用阿司匹林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现在好多人就是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说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家里边老两口就开始一起来吧，这阿司匹林我们吃起来。 其实啊，他这个是建议服用这个阿司匹林的。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的患者呀，高血压本身对于这个血管呀，血管尤其是血管内皮就有一种损伤，而这个血管内皮损伤了之后呢，血小板就容易在这个血管内皮上聚集，形成血栓。所以呢， 对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这个患者是一个 65岁以后的男性， 对， 嗯， 所以呢，对于这种高龄患者，我们一级预防中还是推荐使用阿司匹林来的。 嗯， 这时候可能有一个概念要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阿司匹林实际上是抗血小板的，那我们说的华法林是抗凝的，抗凝和抗小板是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嗯，实际上都能预防血栓，但是它作用的 作用原理不一样。 对，就殊途同归吧，两条路最终都是达到抗血栓的目的。 嗯， 对于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一级预防来讲，阿司匹林证据非常充足，它一般建议用阿司匹林，而不能用这个华法林抗凝。 哦，哎，然后那个阿司匹林的话，我是因为看到我爸吃那个药哈，我就注意一下那个药盒上面有什么肠溶片。我还想问，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剂型，或者是 有分散片、 普通片、 肠溶片、分散片都有。 哦，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阿司匹林啊，肠溶片，我们是建议它空腹服用。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吃了食物， 嗯， 或者是吃了其他的药物， 嗯， 它可能就是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呀，会与胃中的这些内容物发生一个相互作用之后再到肠子里面。 嗯， 而这个阿司匹林它本身它对胃肠道是一个有这个刺激作用的，会导致这个就是不良反应，会导致这个胃溃疡的。 哦， 所以呢阿司匹林肠溶片它是我们是希望它尽快的达到肠道，在肠道释放。所以阿司匹林肠溶片建议是空腹服用。 明白了， 哦， 就是说其实肠溶片嘛，我们希望它尽量到肠的那个位置上再去，我们说融化也好，被吸收也好，而不是在胃里边的时候就开始作用，那样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胃造成影响了，对吗？ 对， 是的，它这个我们吃饭和不吃饭，我们胃里边这个 pH 值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知道 pH 值越低什么越酸， 对， pH 值越高什么是越偏碱性的， 嗯， 我们空腹的话这个 pH 值是很酸的， 嗯， 是很低的，那么肠溶片在这个酸性环境当中它是不溶的，就是我们吃的是完整片剂，但胃里边还是片，然后等它肠道以后偏碱了，它融化了，阿司匹林释放出来了，我们吸收了，嗯， 明白了， 这样的原理。 我发现药师还得懂化学呀，啊，什么的，要把这个原理跟大家伙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其实现在的一些药哈，比如说什么缓释胶囊啊、肠溶片，包括上面的一些用法用量，建议您是否空腹用，还是说随餐或者是餐后，其实它都是对于这个药理药性，对于它的发挥作用是有帮助和影响的，对不对？ 对。 哎呀，这一点我觉得专业药师一定要大大的发挥作用。我就记得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很多儿科开到的一些药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小上面贴着那种小条嘛，小条写什么，比如说空腹二分之一片，或者是四分之一片，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提示特别的详细。现在咱们成人药，尤其是很多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大量服药的这些人，他们这个在用药方面，我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指导吗？ 我们药房发药的时候，会在他的药盒上贴上，是饭前吃、饭后吃，然后一天吃几次。 嗯， 特殊药我们会特殊交代，比如说这个药必须在饭前吃， 必须， 对，有这样有这种药物。然后吃完之后呢，你不能躺下，也不能侧卧。只能是上身要保持竖直，你可以坐下没关系的，但躺下或者侧卧的话，可能这药会粘附在你的食管上，可能 还有这类药呢， 有这种药物，阿伦林酸钠就是这种药物，它必须得是吃饭前吃，而且用大量的水，水少了那可能会粘附在食管上，会灼伤食管。 对，我们 这种特殊药我们都会做交代的。 好的，所以特殊的药物我们要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吃的方法哈，这里边的讲究，一方面我们说用药安全很重要，但是用药方法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哈，这些我们叫劳烦专业药师给我们患者以更多的提示了。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二道互动问答题的答案，西洋参银杏叶会影响抗凝药的抗凝效果吗？嗯，会不会？ 这两者是会影响的。 哦， 银杏叶的话，它会增加这个华法林的抗凝作用。 嗯， 它相当于起了一个就是活化血液的作用，可以这样理解。 嗯， 而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会减弱华法林的抗凝作用的。所以这两种物质对华法林的抗凝作用都是有不同的影响的。 嗯。好嘞，那正确答案就是会影响的。其实我们好多听友都答错了，他们都答不会，但是星空和勇往直前恭喜他们答对了。那我们要恭喜的是上半段获奖听众微信网友携手一生，下半段的获奖听众是微信网友勇往直前。那么恭喜二位，请二位呢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送出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

昨天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不